念恩师人生祝华天，世人仰望献德意，松梅竹韵冠鸾巅，青松挺立傲风雪，翠竹勃发艳阳天，每战芬芳成一彩，一代风范一流远。

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， 我来问你，倘若我父一朝失败丢官罢职，那时你又怎样看待于我呢？ 小弟是哪里话了，想你我乃安安父亲

我在我家门上。多亏我父女一碗豆汁救你活命，你险些做了恶票。我父看你人品出众，又念你是个本城的秀才，才把我许配于你。自招赘之后，夫妻是何等的恩！ 心结将。

贫穷，你也嫌我贫穷，分明是一样的心肠。 怎么，你也当我嫌你贫穷了？ 难道还有两样不成？ Thank you.